初めに地は混沌であって闇が支援の面にあり、あなたが言われた光あれ、こうして光が立った。その光を予想し、光と闇にかけられた。光を昼と呼び、闇を夜と呼ばれた。 S.H.E 的美丽新世界，无论是歌曲开头的日文的口白，还是电音的风格，都给人一种特别浓厚的海岛风味。说起日本乐风，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香港曾经有过很多的翻唱经典，拿人家最火的曲子，然后找上人来填上粤语的歌词，也掀起过多年的流行风潮。不过如今再没有人这样做了。接下来听到日本歌手中孝介的一首《各自远扬》。

刚刚听到带着特别浓厚的印度风味的孙燕姿的一首《神奇》。印度的确算得上是一个神奇的国度，看过去那里旅行的人写过的旅行日记哈，是这样说到的：下了飞机进入城区，你就被空气里的味道先呛个跟头，不过呢不会像电影当中一样说着说着就跳起舞来。一个地方究竟如何，可能还是得去过之后再来做判断吧。看看时间，今天的音乐导航就要跟各位先告一段落了。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王力宏的这一首《竹林深处》。 高峰亮剑，人生态度全都写下，几那之间一座的文人雅士沉默的表达，千年之后依旧等待明月的回答，等待你去消掉隐藏忘掉所有的奢华，漂泊那苦以后哪里才是最后的家，只有在竹林深处里能够找到解答。 我是胡歌，平安车险祝你节日快乐，平平安安。投保平安车险，大品牌，服务好，理赔快，省心省钱，千万车主的信赖之选。 4080000000， 平安车险，省心省钱。